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書話先播煙，講多講多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離地，講書話先播煙，頻道播書話先播煙，頻道 係啊係啊，講書話播煙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離地 BB 頻道啦。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多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Bonsoir Bohemian 频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sin.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好，翻嚟卓游兄弟嘅 第二集，第二节，第二节咁样咧。今集咧，我哋会想讲一讲一只 game 啦，上一节都讲过，叫做呢个嘅德国蟑螂啊。 系啦，咁啱讲过呢一个一个 card game 嚟嘅。咁但系几多人玩呢？ 2至6个人玩呢只 game， 即系多啲人，其实我都试过嘅。将啲例改一改佢，其实 OK 嘅。咁但系佢。建議的玩家人數就是2至6個人玩啊。 是啦，咁剛剛講過是一個 card game 嚟㗎嘛，咁每人有幾多隻牌喺手㗎？ 一開始呢每人呢好似有8隻牌喺手。 不如講下成副牌大概有幾多隻先。 成副牌64隻牌㗎有、因為 每人得8隻一定。 咁因為呢佢係一隻點嘅 game 呢，一開佢裏面有8種唔同嘅呕心嘅生物喺入面嘅。 係啦，可以係昆蟲，可以係一啲害蟲，或者係係咁講一講有8隻嘅呕心嘢係邊8隻。 八隻呕心嘢，仲有我哋蝙蝠啦，有呢個嘅烏蠅啦、曱甴啦、德國蟑螂，點可以冇蟑螂呢？係咪先？ 係。 仲有蟬蜍啦、老鼠啦、蝎子、蜘蛛。同埋呢個嘅臭蟲啊，北啊，北嚟嘅。 咁我見到嗰啲卡嘅設計都幾得意嘅，即係雖然佢一啲好嘔心嘅害蟲，但係望落去嗰張圖畫又唔係特別嘔心嘅。 同埋其實個畫風咧係一啲比較上 小朋友向啦， 卡通啦，都算係卡通類嘅畫風嚟嘅，都算係。咁呢隻 game 咧，其實主要咧個目的咧都係想去好似大話式咁樣。去 bluff 人哋，去同人哋讲大话，凶人哋。 系啦，咁一开始我哋每人手揸住8隻牌啦，咁8隻牌揸喺手，跟住落嚟我哋要做啲咩咧？ 咁咧就咧有8隻牌，咁上面有好多唔同牌噶嘛，咁嗰啲牌咧，你咧就会选择其中一隻牌拎出嚟，然后咧将嗰只牌传俾一个人。咁呢傳俾嗰個人嘅時候呢，你就會 即係傳俾下一家。 下一家啱啦，傳俾下一家。咁然後呢你就會聲稱啊呢一隻係咩牌嚟嘅呢，譬如話我手上面有一隻牌係呢個嘅曱甴啦，就係蟑螂牌啦。咁呢我見到佢，我冚住佢傳俾下一個擺喺佢面前。話呢一隻係一隻蟑螂。 咁即係啱嘅， 即 係 我 嗰隻牌嚟， 係嗰隻牌，但我可以同一時間，我可以亦都話佢係其他8種嘅唔同生物，因為佢唔知㗎嘛。 咁 樣咧， 我企喺你下一家咧，咁我就要估下你嗰隻牌究竟係咪真係曱甴啦？ 曱甴啱啦。咁咧，佢可以佢有3個 option 嘅。 嗯。 咁樣咧，佢咧就係信。 係啊，譬如我信你，咁我就打開隻牌，真係一隻曱甴嚟㗎喎。 咁咧。咁你就睇穿咗我啦， 系啦。 咁咧我就要咧，因為你睇穿咗我，咁嗰只牌咧就擺喺我面前，咁咧就作為懲罰。 哦，嗰只牌係要打開擺喺你面前，放喺台面嘅。 因為咧呢一隻 game 咧係咧越你攞得越多牌咧係越唔好嘅。 哦，但係嗰只牌唔可以再用啊， 唔可以再用噶啦，就擺即係就打開咗，大家都知道咩嚟噶啦。咁嗰只曱甴嚟嘅。你譬如嗰隻牌係咩嚟呢，就知道嗰隻牌係咩嚟。 咁變咗你又叫 collect 咗一隻打開咗嘅曱甴 啦。打開咗曱甴啦。咁呢隻 game 呢點樣先為之輸呢，就係、是、呢當我有機會係我有4種同樣嘅生物，即係4隻曱甴喺我前面。 或者4張相同嘅害 蟲。相同嘅害蟲。 咁你就輸㗎啦。 咁我就輸啦，或者當全部人出曬牌啦。 咁啊睇下边个最多同一类型嘅嘢啦。 哦，都系计同类嘅。 都系同类，譬如话三张三张咁样，你睇下你。 即系如果我每一只害虫都系一只，咁啊八张牌啦。但系如果你有四只曱甴咧，咁都系你输。 都系我输。 你有四只相同嘅同类。 系啦，四只相同。咁咧呢只 game 咁如果我揸住手牌咁，我见到咦，我已经有三只乌蝇咁，我系咪应该打乌蝇出去先咧？ 咁 都唔关事嘅。 咪都都是一个策略嚟嘅，咁咪讲埋只 game 点玩先啦。咁样咧，譬如话我想准备其他牌啦，咁譬如我拎一只叫曱甴嘅牌出嚟，咁嘅时候咧，咁样咧，我可以，我虽然话可以话佢系曱甴啦，但系其实我都可以话佢可能系蟾蜍啦，可能系呢个嘅乌蝇啦，定系啲咩牌？咁头先讲过啦，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系你相信佢，第二个就系你唔信佢。 唔信佢，咁我点做咧？ 唔信佢又系话我唔信你，打开佢， 哇都要打开， 都系打佢。譬如我拎嗰只曱甴牌出嚟俾你，咁之后咧，你睇，你我话呢只系曱甴，你唔信我，咁之后你打开佢，佢真系只曱甴， 咁我输噶啦， 咁佢输，咁佢咪 我输，我就将嗰只牌摊喺我面前， 系啦，摆喺佢面前啦。咁但系呢一只 game 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啲乜嘢咧？就系、是、有第三个 option。第三個 option 是怎樣样嘅咧？我拎我拎一隻牌出嚟啦，一樣每個人一開始有揀一隻牌啦，拎咗出嚟，背向上面即係睇唔到隻牌咩嚟啦，傳俾一個人就聲稱佢啲咩嚟啦。咁咧傳俾人傳一個可以信唔信，同埋第三個 option。第三個 option 就係我可以自己偷偷地睇一睇，呢隻咩牌嚟嘅咧？之後淨係自己睇喎，冇俾人哋睇喎。咁之後咧，佢再聲稱呢一隻牌。呢只真系一只曱甴嚟噶，或者呢只唔系呢只唔系曱甴嚟嘅，呢一只系一只蟑螂。 哦，即系唔 系呢只系一只乌蝇， 可以噏另外一种害虫嘅名 字。噏害虫嘅名啦，咁咧，咁咪你见到，点解第一个传嗰个话曱甴，佢话系乌蝇啊？之后再传俾下一个，传俾即系睇完自己睇完之后咧，传俾任何一个得嘅，就唔一定系下一家。 嗯， 又唔一定系下一家。咁之后咧，咪喺度传嚟传去。咁最到最尾咧，如果全部人都睇晒，全到最后一个啦，咁最后一个就净可以拣啊，我究竟信你哋班友仔啊？ 哦，即系佢就冇得继续传， 冇得 继续传，佢一定要估噶啦， 一定要估。 即系譬如六个人玩，咁第五个就一定要估噶啦。 第六个，第六个啱 啊， 系啊，第五个人啦，系传 第五个， 传第五个人就一定要，就一定要估系咩嚟噶啦。咁呢一只 game 咧，就其实。好简单，但系亦都非常非常之有趣，因为咧，大家咧就会开始去慢慢去睇，尝试去睇穿大家，睇穿大家，譬如见到佢面部表情，我目定口呆，呢一只系蟑螂，咁究竟你系假装镇定啊，定系呢个嘅？真系胸有成竹咧， 啱你玩喎呢只 game， 啱我玩啊！ 你讲大话咁叻， 唔系有我谂到身边有一个人讲大话仲叻啦，系咪先？ 哦，咁有啲人咧亦都好易睇穿嘅，我试下同啲女仔朋友玩，女仔系容易睇穿一啲。 我谂起边，我知你讲边个 系咯， 我知你讲边个，女仔系咧，有时候咧佢哋好即系好易睇穿啦。点解咧？即系佢哋咧。 好多不自觉嘅表情表露出嚟，我系讲大话嘅咁 样。呢只 game 其实系一只非常之好嘅，即系其实一班陌生人去玩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大家有啲咩活动，想啱啱咧，譬如第一次 meeting， 即系第一次有一个新嘅组一个 group 啦，咁大家想去一开始大家认识大家，或者大家去互相去玩啊。 咁大家上到間咖啡冇嘢做，咁揀咩 board game 好呢？咁呢一個係比較好啲嘅推薦啊。 係呢隻 game， 呢隻 game 好推薦嚟嘅，同埋佢比較細嘅，同埋佢即係呢譬如大富咁嘅大盒㗎嘛。咁呢佢嗰個嘅盒嘅大細就好似大概兩包嘅紙包檸檬茶。拼埋一齊打橫就打橫拼埋一齊。 因為你啱啱講過得六啊幾隻牌嘅，即 係 除咗牌之外，佢冇第二啲。 佢冇另外一啲嘢啦，淨係一隻，佢係一隻 card game 嚟嘅，一隻 card game 嚟嘅。 咁一局大概玩幾耐咧？每人八隻牌嚟講。 有啲人即係當然咧，要睇翻你哋嗰個玩嗰個速度啦。即係有啲人喺度望你，我你係咪講大話咧？咁樣 即係估一估只牌，估五分鐘嗰啲咁樣玩。 咁我亦咁玩得好耐啦。咁但係正常通常咧，都大概玩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到其實已經完曬。 咦？咁喺 board game 嚟講算快的。 其實叫快㗎啦 ，board game 嚟講你已經叫。不過因為呢只 game 就係一啲嘅，我會覺得佢係一啲嘅 party game 都算係一啲嘅 party game。 因為規矩又唔難啦，即係得三個 option 嘅，一係信，一係唔信，一係傳俾下一家。係 啦。如一啲一啲名詞咧，啲 terms 啦，咁呢一隻 game 就屬於個嘅叫做 set collection 啦。即係你要儲齊一，即係你儲齊一 set 啊嘛。 我要儲 set 嘅。 要儲 set 嘅，你係要儲 set 嘅，你係要儲 set 嘅。你係儲齊一 set set 咁樣啦。咁當然，通常 set collection 就係話，當你儲齊一儲齊到一 set 就好事啦。咁但係喺呢隻 game 嚟講，你係儲齊一 set， 你就等於輸啊嘛。 即係一 set 為之四隻。相同的害虫 是啦，一只或者四只害虫。咁呢刚才讲过啦，我可以最有趣是第三个 option， 可以自己睇完啦嘛。咁譬如话有一个人呢手上边已经有三隻嘅蚊。咁呢好多时候呢佢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俾人围攻。 要做佢咁 样。要做佢啦。即係我传俾你，即係我传俾你呢隻系一隻蚊。咁你究竟点好呢？即係最尾可能五个人夹埋五个人传得逼到你最尾先至可以要先至估，咁样咁个游戏落水就喺呢度咯。咁我觉得有一次咧，我自己咧玩呢只 game 咧就好衰嘅。我咧就好中意以呢个嘅高压形式咧，去俾呢个压力人哋 嘅。系啊， 系啊。 当时情况系点？ 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嘅咧？当时嘅情况系咁样嘅。譬如话咧，我传咗只。牌人哋传咗只牌俾，唔系我传只牌俾人，唔系你人哋传咗牌俾我。 嗯， 譬如佢咧就第三个 option 啦，可能第二个人第三个 option 啦，即系传咗两次啦，第三次传俾我啦。嗱呢只系一只蚊，咁咧我就好中意咧，即系搭，即系好有呢个嘅威胁性地搭住佢个，好有侵略性地搭住佢个膊头。 系咪真系一只蚊嚟噶？ 蚊啊！蚊点叫噶？就系呜呼呼，呢只真系只蚊，系蚊啊，系蚊啊！即系大家见到咧，都会有好多好搞笑嘅情况。同埋咧，好多人咧就会喺侧边咧，会作为呢个嘅符号嘅， 呐喊助 威，呐喊助威，火上加油咁样样。唔系啊，呢只，因为我睇过呢只咪蚊。咁咧，讲。咁第三個人啦，即係第三個 option 啦。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傳俾再可以傳俾其中一個任何一個人啊嘛。咁咧假設我傳咗俾Dio 啦，咁 Dio 再傳俾一個人叫做阿強啦。 嗯。 咁之後咧，咁我傳咗俾佢，如果佢信同埋唔信咧，就係我哋之間兩個嘅事。 嗯。 咁如果 Dio 選擇第三個 option。第三個選擇，我自己偷偷地望一望，然後再傳俾阿強嘅話咧，咁佢就係咧，我就已經甩咗身噶啦，我甩咗身噶啦已經。咁咧，無論阿強信唔信咧，都係即係阿強直，一係阿強要咗嗰隻牌，一係就 Dio 要咗隻牌，咁我就甩咗身噶啦。 即係三個人玩， 譬如三個人玩啦，咁即係我假設三個人玩啦，咁個遊戲就會係咁樣噶啦，遊戲就會係。 咁所以多啲人玩好玩啲。 所以呢隻 game 其實越多人玩都越好玩嘅呢隻 game。呢只 game 越多人玩都越好玩嘅，同埋佢个其实呢只 game 都几耐历史嘅呢只 game 都，所以佢嗰个嘅出嗰、那个即系咁耐嘅 game， 依然到而家都系有人继续出翻呢只 game 嘅，出翻呢只 game 其实都， 因为你讲过呢个系一个得奖嘅游戏嚟， 得奖游戏，呢一只都系得奖游戏嚟嘅，呢只系咪咧？唔记得咗呢只。依家好似系得奖游戏嚟嘅呢只系得奖游戏嚟嘅，只系一只得奖游戏嚟嘅呢只系。咁咧，同埋咧，有一次咧，我记得咧，我哋喺咖啡嗰度玩啦。咁之后咧，我哋有八个人玩，咁咧之后咧，我哋就传啦。我哋记得我当时记得嘅情况系咁样嘅，我哋每人咧就有假设啦 ，Dio 有三只曱甴。我有三隻烏蠅，加強有三隻老鼠，咁樣呢我哋呢三個呢就喺度互相喺度搞大家啦，互相喺度搞大家，而其他嗰啲人就吶喊咗喺度 咁你話一副牌大概有六啊幾隻， 四隻， 六啊四隻， 因為佢係每因為佢有八種唔同嘅生物，而每一種生物有八隻嘅， 即係數量係一樣。咁其實，如果你揸住咗四隻 四隻嘅同種生物喺手咧，你基本上估到大家大約有啲咩嘅數啦。 依個都係其中一個嘅策略嚟嘅，依個都係其中一個策略。咁譬如話你見台面上有已經譬如出咗三隻嘅蜘蛛。三隻嘅蜘蛛噶咯，咁我手上面有兩隻蜘蛛，咁我即係已經知道五隻蜘蛛喺邊啦。咁仲有三隻嘅蜘蛛喺邊度咧？咁就嗰個機會比較少咯。依樣嘢就 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策略。 即係其中一個策略啦。依一隻 game 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你頭先講過啦，一班新人唔識玩嘅，即係一班人全部都唔識玩嘅時候，依隻 game 又頂嘅時好快。第二件事，容納到嘅人數比較多，因為通常傳統嘅桌遊咧，傳統咧嘅桌遊容納嘅數量都係六個人到就 maximum 嘅，六個人到。咁咧有時候如果太有時候多人啲嘅話咧，譬如話十零個人咧，我自己嘅處理方法咧係會開兩隻 game 嘅。即同時，譬如話依邊玩德國蟑螂，另外一邊就玩下次會講嘅一隻 game 叫出貓飛蛾咁樣，咁兩邊同時玩就兩邊同時都主持住嗰個局咯。同埋呢隻 game 咧，對新人玩嘅話咧都好易上手，因為都係得三個 option。 而且台面亦都唔使铺太多嘢， 唔使铺太多嘢， 起码唔使铺个局。 同埋呢只 game 嗰个牌少，同埋嗰个嘅收藏比较容易，收藏比较容易呢样嘢。 攞出嚟都方便。 系呢样，所以我自己咧有时候同班朋友去玩嘅时候咧，我系有个袋啦，咁咧我里边咧永远咧都有几只 game 咧系好细而系好好玩嘅。 去到边都玩到， 去到边都玩到嘅。譬如话头先讲过啦，德国蟑螂、出猫飞蛾，真系只系会成日带啦。一啲细啲嘅包装，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人问我，究竟有啲咩 game 系适合旅行玩噶？佢冇理由带副大富翁出去噶嘛，你冇理由带副大富翁咁大盒。咁样咧，我就嗰阵介绍过几只 game 俾佢。德国蟑螂系其中一只 game 啦，大班人玩旅行玩系非常之好嘅。出猫飞蛾啦，出猫飞蛾系一只都好玩的 game 嚟，好玩。下一集我哋会讲呢只 game 啦，非常之好玩呢只 game。仲有一只 game 叫做情书啦 ，love letter 啦 ，love letter 啊。哦，呢个我都玩过。 呢个 love letter 啦， 你 love letter 都玩过啦 ，love letter 又系好细嘅 game， 但系又几好玩啦。另外一只 game 叫做一夜狼人啦。一夜狼人 One Night Werewolf 呢啲 game 咧，又系咧適合喺旅行嘅時候會玩。咁可能之後我哋會再揾一集去講一講旅行嘅 game， 即係細嘅 game 有啲咩 game 係適合細嘅咧？大嘅 game 有啲咩適合大嘅咧？有啲人收藏噶嘛，有啲 game 咁樣。依一隻 game 咧，同埋有一樣嘢得意嘅時候咧，就係、是、咧大家雖然個例非常之簡單啊，但係咧其實咧佢你傳俾佢嘅時候咧。當我總有三隻同一樣嘅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一開始人咧，啲人咧魯莽啊，咧就乜都食，我信我唔信，我信我唔信，咁然後咧就開始就越嚟越坐得越嚟越多塊啦，咁之後咧慢慢咧就開始唔對路啦，咁之後咧就開始越嚟越要開始諗、啊、我呢只牌食唔食好咧，唔食好咧，咁但係都開始俾人圍攻啦，就開始。 有啲訓練一個人嘅觀形察色喎，即係睇下你有冇講大話。 觀形察色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好。觀形察色，我都係因為呢隻 game 咧，我玩嘅時候咧，我識咗幾個朋友。嗰陣時玩呢隻 game 就識咗幾個朋友，咁樣咧。 即係嗰啲 board game group 嗰度。 係啊 ，board game group 嗰度係識咗幾個朋友。呢隻 game 因為嗰陣時啱啱佢哋見到我，嗰陣時我哋喺 cafe 玩啦，咁之後咧佢哋見到我哋玩得即係嘻哈大笑啦，咁咧佢哋咧又我見到佢哋啲嚟裝下， 好似好想過嚟裝嘅， 係啦，咁就裝下，咁好似冇玩咁樣嘅，咁之後咧我就邀請咗佢哋過嚟咁去玩，咁就加咗個朋友咁啊， 哦幾好嘅 icebreaker 喎呢個， 係其實我雖然話一開始咩，譬如話第一次見到人。嘅時候，咁大家一開始，第一次一班人第一次見嘅喎，咁所以呢只 game 係都係 icebreaker 類型嘅遊戲嚟嘅，都係一隻 icebreaker 類型遊戲。咁譬如話 icebreaker 類型遊戲咧，有啲咩 game 咧？有一啲 game 叫做 佢叫咩名咧？成日唔記咗啲名字。我記得個包倉啦，唔記咗個名字。等下一有我遲啲揾翻嗰只 game 嘅時候，我再講講呢只 game 係咩嚟啦。 係咁，你啱啱講到有嗰個規矩啦、人數啦，同埋大家點樣樣玩啦。咁呢個 game 有冇話啲咩限制嘅咧？有冇話啲咩係可以做，咩係唔可以做咧？ 唔可以出貓，出貓飛我啊嘛諗起。依一隻 game 有咩限制啊？有啲人係因為我始終覺得桌遊依樣嘢係好個人嘅，即係我鍾意嗰隻遊戲，即係我鍾意呢類型嘅遊戲，我就鍾意呢類型嘅遊戲，即係好似紅酒咁樣，或者即係唔同嘅酒都係咁樣啦。我鍾意呢隻品牌，我鍾意呢隻酒，我就鍾意呢隻酒，即係其他人唔鍾意冇㗎喎，咁我鍾意㗎嘛。咁呢隻 game 係值得嘗試去玩嘅，因為同埋亦都如果你係乜game 都唔識嘅話，一開始亦都係可以去試下呢隻 game 去點樣玩先。德國蟑螂呢隻 game 咧，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咧，越多人越好玩啦。其實三個人玩咧就比較遜色少少嘅。其實我自己建議嘅話咧，都係四個人或者以上嘅人就玩。 即係四至六個人咁樣。 四至六個人係四至六個或者四至八個人玩，八個人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隻 game， 八個人嘅話，同八個人嘅話，因為八個人之後就有其他嘅選擇可以繼續玩嘅啦嘛。八個人之後就係咯咁樣。限制上邊咧，限制呢隻 game 又比較少，因為佢譬如話，如果大富翁嗰啲嘅，你需要一個大嘅台面去俾埋擺落塊板度，擺塊板喺嗰度嚟。咁如果呢隻 game 咧，基本上旅行咧。去譬如坐車嘅時候都係玩得嘅。 哦，即係一個好細嘅 area 就可以。 好細嘅 area 就玩得㗎喇，好細嘅 area 就玩得㗎喇。因為其實你雖然佢原本個例就係話你拎咗一隻牌自己睇完之後你傳俾下一家，但其實你就基本上個茶機仔一個好細嘅地方，你擺咗一隻牌喺上面之後，我話我呢隻牌我要俾你，即係其實用手指咪得囉，即係呢啲其實個範圍就比較細。 即係同平時啲人玩 pair 牌 game 差唔多咁上下大細啦。 再細都仲得。不過呢隻 game 呢，我建議大家嘅話呢，如果係買即係搵到呢隻 game 啦，我建議大家套返個卡套落去。因為呢隻 game 呢，如果啲牌背後好似 pair 牌咁樣啦，背面有啲任何嘅 刮花 或者折 咗 個啦，係啦， 咁就會認到呢隻嘅牌， 係認到呢隻牌咩嚟。咁呢樣嘢好多 cafe 咁當然冇做，其實好多 cafe 都有呢隻德國蟑螂嘅 game 嘅。德國蟑螂嗰個嘅包裝呢係綠係橙色嘅，上面有一隻蟑螂喺度啦，一隻蟑螂入去，有個蟑螂綠色嘅，之後呢企咗喺度，然后拎住只牌咁样啦。 但系嗰个蟑螂对于呢个 game 冇特别意思系嘛？即系其实八只昆虫都系同样嘅。 系啦，其实冇意思。德国蟑螂冇乜意思，德国蟑螂冇乜意思。但系因为佢呢只 game， 因为佢呢套即系佢之后准备出下一只 game 就系出猫飞我。咁佢呢啲全部都以昆虫类作为呢个主题嘅。仲有啦，讲讲呢隻 game 嗰个嘅画风啦，呢隻 game 嘅画风。呢隻 game 嘅画风呢，虽然都听咁耐啦，咁但係佢即係听到好多唔同嘅臭虫呀、蜘蛛呀、 啱啱都讲过啲画比较小朋友。 係小朋友。同埋呢佢虽然话呢得64隻牌，但佢即係每一种生物有8隻牌啦，但佢每一种嘅生物嗰8隻牌里面呢，嗰、那个8隻牌全部嘅画都系唔同嘅。 易唔易认啊？因为你咁讲臭虫，我唔 picture 唔到臭虫系咩样 嘅。佢易认嘅，因为其实佢系用，如果你系认唔到佢嗰个嘅画风嘅话咧，佢有几样嘢可以帮到你嘅。第一件事，嗰、那个颜色， 哦， 个颜色，即系嗰个嘅背，即系嗰张牌嘅背景颜色，即系个唔系背面嘅颜色啦，即系嗰张牌正面嘅背景颜色。同埋佢呢，因為設計呢個嘅桌遊嘅時候要照顧到色盲或者色弱嘅人士。 即係萬一咁唔好彩，我真係認唔到嗰隻咩蟲呀，都唔需要理佢嘅。即係你只要睇下係咪有四隻相同嘅牌，相同嘅畫喺台面就得㗎。 仲有背景顏色啦，認有兩個方法，背景顏色同埋佢嘅角落頭嗰度有呢個嘅嗰、那個嘅 形象喺度，即係有嗰只嘢， 有個剪影，有個剪影喺度， 係有個剪影喺度嘅，有個剪影喺度嘅。咁所以就算話真係識弱識盲嘅，都可以睇一睇角落頭嗰啲嘅圖啊，點樣樣？我建議大家咧，即係聽咗呢個嘅德國蟑螂之後啦，可以上網去睇下一啲人嘅 game， 一啲人玩嘅時候嗰個嘅過程係點樣。 我上網打德國蟑螂，佢就會有呢一啲嘅介紹。 其實同埋如果我哋 Facebook group 入面都會有呢張嘅圖片，或者之後可能都會擺翻呢啲嘅影片落去，教翻即係見到啦。一張牌究竟係咩樣嘅咧？呢張牌係因為見到始終比怎聽係好嘅一樣嘢，咁可以如果揾唔到嘅，咁咪可以上網 search 下德國蟑螂，去 Google search 下啦。咁之後睇下德國蟑螂嗰個嘅畫風，其實唔係咁恐怖嘅啫，畫風即係大家聽到咧，好多人都好怕蟑螂啊！即係第一下聽到咧，都已經皺咗眉頭啦，都皺咗眉頭啦，都已經。 咁啱聽你提過 Facebook group 啦，咁如果有聽眾有興趣咧，想上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嗰個 link 應該係點樣樣？ 上呢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呢個嘅卓遊兄弟就會揾到。 卓遊兄弟咁就係一個嘅我哋呢個節目嘅 page。 係啦，就係個節目嘅 page 嚟噶啦，咁就係由我哋 Kelvin 奇啦，你 Kelvin 啦，同埋呢個 Dio， 係我哋 Dio， 係我哋 Dio。 咁如果有啲新嘅聽眾咧，想啱啱接觸卓遊，一聽完第一集覺得有興趣喎，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啲咁嘅 game 咧？有啲咩地方可以玩咩？有啲咩地方可以買咧？即係譬如我覺得好吸引，我想買一份翻屋企同我屋企人玩嘅。 有如果你想揾嘅，有幾個有想玩嘅話咧，基本上好多旺角嘅樓上咖啡都會有呢類型嘅 game， 即 係呢個 game 都係一個好 common。 呢個 game 好 common， 都幾 common 嘅。所有咖啡都應該有啦，係嘛？ 唔敢講所有啦，不過好多都 有啦， 九成都有噶啦，即係好多咖啡都有噶啦。不過啲 staff 識唔識玩？你教翻啲 staff 玩啦。如果你真係聽到，喂，我聽咗個節目啊，叫齊友兄弟啊，你上網聽下啦，佢哋講好多呢啲 game 啊。系咯，其实好多咖啡都会有嘅。咁如果想买嘅话咧，譬如话可以去铜锣湾做一间叫披环嘅铺头啦，去揾下嘅，或者去旺角嘅一啲嘅行下附近都会有呢类型嘅铺头可以揾到呢啲嘅 board game。 嗯。 佢哋好多时候咧。睇下边间啦，有时候佢哋会乐意去介绍翻一啲 game 俾你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听完个节目，玩咗几只 game 之后，即系继续听落去啦，玩几只 game 之后，觉得啊，我中意，我中即系你可以记低，我中意呢只 game 嘅呢一种入部分，我唔中意呢只 game 嘅呢部分。咁咧，其实应该系有，应该系会已经会有 game 系存在紧，系搣咗你嘅 requirement 噶啦，即系你已经。即係有呢樣嘢㗎喇，你就可以等佢介紹啊，呢隻 game 可能啱你玩喎，呢隻 game 可能啱你玩喎，咁慢慢慢慢你搵到你自己最鍾意嘅一隻 game 嘅時候，你就可以同一班身邊嘅人玩，咁慢慢慢慢之後可能我好似我而家咁樣啦，我都有呢個嘅桌遊嘅一啲嘅 group 約返大家出嚟去玩返嘅。呢啲嘅呢啲其实呢一隻 game 係真係唔錯嗰隻 game 嚟咁，即係可能講咗好多次，但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呢隻 game 係入門嚟講非常非常之好嘅 game， 所以我擺喺呢一集第一集就想希望大家聽咗之後有興趣嘅真係可以去試一試呢隻 game， 因為聽節目怎聽呢，聽我哋玩得好開心啊，但係你唔親手落去玩過呢，你真係唔知道呢隻 game 啱唔啱你嘅。呢隻 game， 因為我都係靠你先接觸到 board game 呢樣嘢，因為平時行街都好少話有啲鋪頭係買 board game 嘅。 同埋都佢身邊亦都唔會有一啲專門嘅，即係比較少人去特登去揾隻 board game 出嚟，就帶出嚟玩。呢樣嘢係真嘅，呢樣嘢係。我之後會介紹翻多啲嘅，之後介紹嘅 game， 譬如話出貓飛鵝，都係。會喺啲咖啡度有機會會見到嘅 game 嚟嘅，呢啲都係想希望大家試咗玩咗呢隻 game 啱唔啱？有啲咩 feedback 嘅，即係譬如話我中有啲咩問題，關於 game 嘅問題，可以喺個 Facebook group 度， 或者有啲咩特別嘅 game 係想知道咧，都可以喺 Facebook group 度同我哋講。 係咯 ，Facebook group 度同我講。咁我哋有啲咩問題，我哋係會答翻你哋有啲咩問題，譬如禮嘅問題啊，或者啲咩問題，我哋都會盡量答翻你。 哋嘅，因为我自己想创造，我自己开个节目嘅目的都系想令到大家可 以志同道合嘅人可以凑埋一齐玩呢样嘅 board game 咯，即系等大家可以有翻真人同真人之间嘅见面，可以玩得开心。之餘又可以有呢個嘅時間去等大家聚一聚咁樣去做。 好，咁再重複一次啦，我哋嗰個 Facebook page 就係卓遊兄弟啦 ，search 卓遊兄弟就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page 㗎啦。 嗯。 咁上面會有一啲嘅卓遊嘅圖片啦，同埋啲教學嘅影片會擺上去嘅，定期 upload 嘅。 嗯嗯。好啦，我哋今集卓遊兄弟嘅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講一講。我哋下一集我哋会讲呢隻 game 叫做呢个嘅出猫飞蛾啦。 又系昆虫嚟 㗎。又系昆虫，因为呢隻 game 系同一个设计师做嘅一隻 game， 一个连续。 同一个设计师。 即系佢唔系连续系列嘅，但系佢系用同一个画风嚟做呢样嘢嘅。咁所以下一集我哋返嚟会讲一讲出猫飞蛾呢隻 game 啦。好啦。 好，下星期四9:30到10:30约定你卓游兄弟。 好啦，下一节返嚟，下一集返嚟再见啦，拜 拜。 拜 拜。 我系四维厄拉，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你听紧系 Ragazine 厄拉一斗。